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36面，736面，倒数第五行。从当中看起啊，如金刚经云，从这看起。金刚经里有这几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些经文我们念得很熟，但是在境界上呢，我们全迷了。佛跟化身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？实际上一丝毫的差别都没有。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，他把这四句话用上了。这四句话是他们的境界，不是我们境界。我们知道，甚至也知道得很清楚，他就是用不上。用上了啊，化身菩萨了。最低的境界也是原教初住啊。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，不但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六道是阿罗汉了，他超越十法界。换一句话是，在十法界声闻圆觉菩萨佛之上啊，十法界的佛也没用上啊，都知道，相信他们比我们知道的还清楚。那现在就是我们要怎样把它用上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！凡所有相就是一切现象，今天科学里面所说的宇宙之间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就是凡所有相，通通是虚妄。虚妄是什么？根本没有啊，根本不存在呀！德国科学家普朗克知道你看他的研究报告，根据他几十年对原子的研究肯定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，这他说的。那他只是讲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他还没有包括在其中，都不存在呀！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，这个他知道了。精神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他不知道，但是他说得很好，精神现象似乎是无中生有。这个话我们听得懂，我们能同意他的说法。他的确没搞清楚精神现象是从哪里来的，自心变现出来的。 啊，慧能大师就比他们高明。能大师的时候开悟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这个万法就是今天讲的三种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自信生的，自信现的，啊，自信为什么能现？自信本来具足，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，第三句话是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这个句子什么？一样都不缺，想什么现什么，这是性能啊！啊，今天科学讲能量，能量有物质的能量，有精神的能量，有自信的能量，这个他没发现的。能量有三种啊，自信的能量才是真正的本能，没有生灭的。那从自信能量生精神的能量，啊，就是大乘教常讲的见闻觉知，啊，见闻觉知是自信的能量。迷失了自信，自信的能量就变成了精神的现象，啊，就是受想行识。从受想行识变现出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就是色法。你看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啊，再小的物质现象，啊，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也就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，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，那个里头有一个物质现象，那个物质现象里头有受想行识，无蕴具足，谁看见了？观世音菩萨照见无蕴皆空，那不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？自信是空寂的，空寂里面能现幻象，现多少幻象？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。啊，佛法常讲啊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这些道理我们在大乘经上几十年来不断反复地在学习，够不够？不够。我们反复学习也不过是几十次啊，几十遍，200-300遍，大概就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想想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学了多少遍？我们相信绝对不止10000遍，我们的学习这功夫不够啊，不能跟他比啊！啊，他学了10000遍，学了100000遍，学了80000遍，他怎么会用不上呢？啊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全用上了， 我们佩服啊，高明啊。但是这个事实真相，有多少人完全不知道？啊，昨天晚上我们看了个片子叫《明日之后》，啊，美国的这个片子，依旧还是完全用物理现象来解释灾难，啊，没有办法了，还是要接受这灾难的洗礼。如果他要知道佛经上这个道理，啊，要都能像普朗克这种直接能够理解到了，用精神的力量能化解呀，物质没有办法了，啊，精神力量是回心向善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洪水，水从哪来的？贪婪所感染的。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贪？所以整个世界要发生大洪水。啊，哪一个没有嗔恚心？所以全世界到处什么火山爆发。啊，温度上升，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全世界许多城市温度到40度，还有最高的到51度，人被热死了。那这个现象从什么地方来的？自然现象，不错，是自然现象，是人心所感到的自然现象。啊，自然现象的根本是我们的意念。佛说的，一切法从心向生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灾难怎么来的，怎么化解。只要你相信，你真有办法了。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做实验。这个地区大家一起来学学佛法，这道理都懂得，我们都把念头转过来啊，过去贪现在不贪了，过去嗔恚现在不嗔恚了啊，我们真正能做到不贪不贪不嗔不痴啊，不傲慢不怀疑，我们居住地区没有灾难啊，四周围通通有灾难，这个地球不灾难。你用物理的现象找不到，到底什么原因你找不到，在佛经上找到。啊，佛经有什么不好呢？能真帮助你解决问题。啊，你的个人灾难就是疾病，就是烦恼，就是样样不如意。这是你个人灾难，能不能解决？能，让你身心健康，快乐自在，这非常现实啊！啊，你居住这个地区，啊，三灾八难通通都没有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科学家为我们介绍，为什么不听呢？你看昨天那个电影啊，有人提起，那总统不相信啊，到最后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这国家几乎灭亡了。啊，这个情形实在说呢。也不能怪他，他从小就接受科学观念，科学里的头一个就是怀疑，怀疑的是最可怕的，是对古圣先贤的怀疑。 啊，对佛菩萨的怀疑，这最可怕的啊！因为怀疑，你就不接受了，你就不看他的东西，不听他的东西啊，以为自己是对的啊，来加以排斥，这灾难现前了。那佛菩萨的法，古圣先贤的法是心法，他不重视物质，他重视情绪，重视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纯净纯善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意念能改变物质现象啊，由科学试验出来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就试验出来，水是物质啊，念头可以改变它。琵琶湖的这个小湾湾区20多年臭水，肮脏，气味难闻，20多年无法解决啊，科学不能解决。啊，他们接受了这个意念，试验的时候的意念念头啊，证明了水虽然是物质现象，他会看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啊，给他一个好的信息，他的反应非常美，给他负面的信息，他的反应非常丑陋啊。江本博士就做了这个实验，找了350多个人在琵琶湖做1个小时祈祷，用意念啊，他请了一个老和尚，他告诉我90多岁的一个老和尚带着这一群人1个小时，让大家在1个小时里面呢，把自己的妄念统统放下，让自己心啊恢复到清净，然后大家用1个意念，这个意念是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，你看，就这么一句，就这1个意念，350个人一起啊，1个小时。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啊，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这样祈祷1个小时之后，3天湖水真干净了，出了奇迹啊，气味没有了啊，干净了，也没有波浪了啊。他们把祈祷之前照一张照片，祈祷之后这3天之后再来照一张照片，完全不一样，风平浪静，这湾区非常之美啊。这一个成功的例子震动了日本啊，媒体通通都做报道啊，可是日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啊。只有少数人感动啊，普遍大多数人还是不在意啊。啊，我相信如果江本博士再招个10倍的人啊，350人招个3500人来祈祷，啊，地震化解了，火山也化解了， 不就不会有火山爆发，也不会有地震发生了啊？试试看呢，真能做得到啊！啊，设备的人，这个人力，人越多越好，力量就越大。啊，现在这个日本，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，地震非常频繁的。试验一下，找个3000人，找个3万人，做一个大的祈祷。啊，看看是不是马上就见效。啊，日本每一天的余震轻微震就没有了。得管用上才行呢。道理是什么呢？道理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个妄想是意念主宰的。意念善，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，风调雨顺啊，啊，物产丰富啊，现在的灾难，许许多多的庄稼，这个农业禽兽啊。啊，几千万亩的地没有收成，那将来人吃什么？所以科学家提出警告，将来一定有粮食危机。我们为什么不敢？啊，也许是面子问题。我们都是相信物质，都是相信科学。现在把物质、科学放弃，搞心理的时候，大概这个面子太难看了。啊，不愿意搞。那为了面子的时候，你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。孤身先贤，诸佛菩萨。句句话是真话了，没有骗人的，没有假话了。啊，不能不相信呢，不能不听呢。啊，个人的灾难，有充分的信心，100%的信心，善心，善行，你那个病不治自己就好了。这不是什么神奇，不是神迹，这一定要知道啊！这个道理就是什么？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。你念头好，这个物质现象就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你念头不好，这个物质就产生变化。那这个变化就是说带着疾病带着病源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在东方世界啊，亚洲这个地区，佛的教化，圣贤的教化，几千年来获得那么好的成效，为什么把它丢掉？啊，为什么怀疑它？这些事实真相，总得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啊，真能够救自己啊，让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换一句话是这个人生最幸福最圆满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 对于圣贤，对于佛法，这甚深之理不懂啊。啊，但是对老师相信。啊，对老师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所以老师的教诲是完全接受。不打折扣的。一教奉行。行了60年了。我26岁开始学的。今年正好60年了。老师的话完全兑现了。我感恩，感谢老师。在这个时代里面还能够在这一生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欢喜 啊！如果我对老师有怀疑，我不能完全接受，接受少份，多份的时候打上疑问，那这个人生就不一样了，人生的受苦受难了啊，还要有许多疾病啊。啊，好在我这个从小家里父母教的尊师重道。啊，父母给我们这一点教训，我们真的一辈子尊师重道。那听老师的教诲，这一辈子真占了便宜了。啊，真得到享受了。啊，帮助别人有时候语言不成熟，那毕竟是别人的事情啊。我们帮助的心念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对自己来说不需要去费那些力气，功德也圆满了。这楞严经上说的，法义圆成圆满功德。啊，我发心是真的，不是不干的，没有缘干的。啊，缘不成熟啊。啊，所以是圆满功德。啊，要是缘成熟了，自己还要操心的。啊，要尽心尽力去做。缘不成熟了，功德圆满，不要操心，也不要处理。怎么不是好事呢？太好的事情了。世间哪有这种好事啊，我们都沾上了。对自己来说，60年来年年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个多快乐。啊，就是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的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，啊，快乐无比。啊，多少人看到我都知道，啊，我是每一天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。啊，你欢喜什么？啊，欢喜的是烦恼越来越少，智慧天天增长，啊，怎么不欢喜呢？啊，真正知道圣贤佛菩萨的大道，是出自于自信。他稀不稀奇？不稀奇，我也有，你也有。只是你迷失了自信啊，迷了把智慧变成烦恼把德相变成了业障啊，把自己的法身变成了这个肉身 把自己生活环境本来是一真法界的，无量殊胜美满的环境变成了三途六道，我们念头一转就恢复了，不再干傻事了，放下头一个佛教给我放下自身，不要认为身是我，这是头一个错误，从这一个错误一错到底，你全错了，身不是我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前面我们读过佛第一个就教我们把四相放下，果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都是假的你得放下，放下不是身放下，不是事放下，是心理放下。事没有障碍，事事无碍，你放不下它就有障碍，有障碍就造业，没有障碍不造业。我们这学了多少遍呢？所以几千遍呢？得受用了。佛菩萨学的比我们遍数更多，他得的受用更大，他得的比我们更自在。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的方向正确，我们每踏进一步境界就提升一层，而且什么人人都一样啊。释迦牟尼佛讲得好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本来成佛，大家是平等的那你要执着这个假的东西当作真的死都不放，那这些法子呢，那你自己搞的六道轮回吗？六道轮回不是别人造的不是上帝去设计的，不是阎罗王去施工的，不是什么都不是，你自己不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善念变现出天堂，不善念变现的三途，自作自受你不能怪任何人什么人都不想干呢。下面这句话好了，你看，若见诸相非相啊，则见如来。这个见如来就是见性。禅宗里面讲的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若见诸相，就是眼前这一切现象，这三种现象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是假的，全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就像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要真见到了，真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。 前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诸法的真相，叫诸法实相。后头两句若见诸相非相再见如来，是你证得了，证得什么？你证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对于一切诸相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根本就不起心动念，这个人成佛了。这个人在华严经上就称他为化身菩萨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习气没断，习气变现出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习气变的啊，习气没断的时候你就住十宝土，十宝图里面就是我们这个经上常讲的阿惟一月智菩萨，那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是你自己亲证的。习气断了，你就回归常寂光了，圆圆满满回归自性啊，这个功德才真正叫圆满。这多有意思啊！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看这一切现象，还执着它，还分别它。你看道理都知道，为什么还执着还分别？这叫习气。习气太浓了，习气太重了。你的知解敌不过习气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还是在造业。造业就是你还在制造六道轮回。你怎么能出力六道轮回？啊，怎么证得？就是见相非相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你在世间跟世间人和光同尘，他说什么随他说，随顺他，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为什么和睦呢？他执着，我不执着了，我不执着的人，我能随顺他啊，他不能随顺我，他随顺我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我一切都随顺他，心里头不落印象。为什么呢？不把这个东西往心上放，心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我们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，能够随顺别人，随顺别人又不染污啊，就是不受他的感染，这叫功夫啊。啊，久而久之呢，我们会影响他，他不会影响我们。他影响我，我就退转了，我就又回去了。 啊，我不受污染呢，我就提升了。年年提升，月月提升，天天提升，这还不得了吗？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什么人都没办法干扰你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一个真正修行人在菩提道上独来独往啊，谁都不能干扰啊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，小乘有降魔啊，降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受干扰。啊，干扰的什么东西呢？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财色名食睡，都在你面前实现，你动不动心？动心就干扰了。你不动心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你不动心，你就是佛菩萨；你动心，你还是凡夫。你不动心，不但脱离六道，十法界都脱离了。啊，你要是动心的话，不但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出不了欲界。啊，六道里头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上面两界你没份呢，你只能在欲界打滚呢。啊，他为什么？他没有看破，没有了解事实真相。所以，了解事实真相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才能帮助你真正放下。啊，放下，对于佛菩萨的经教，你才真正能看得明白，真正能听得懂。你不能放下，那是障碍。障碍是障碍，你看不明白。障碍你听不清楚啊，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佛法种子，利益就这么多。什么时候你能得度，你能成熟，那是来生后世，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这四句话对修学大乘人来讲，它太重要了。又利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经文上前面用如来，这用诸佛。用如来是从心上讲的，明心见性。用佛是从相上说的啊，你真的化身菩萨果位了。天台大师称你为分证即佛啊，你是真佛，你不是假佛。但是你虽然是真佛，你没有圆满。为什么没圆满？你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， 41个位次都是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通通住十宝庄严土啊，这是在四相里头最高的阶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。我们中国古人所想象的大同，大同之治，极乐世界啊，这个里面生活时间虽然长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你没有烦恼，你没有忧虑，你没有牵挂啊，你说你多快乐多自在啊，而且在这个期间之内全部都在学习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全明白了，讲经没有终止过，学习没有停顿过，往生就是上学，成佛就是毕业，从上学到毕业这个期间当中，学习没有一天中断过。所以他的进度快啊。啊，寿命从哪里来的？寿命从心想生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这个世间寿命这么短？也是从心想生。我们没有心想长寿吗？都想人怎么可能活一百岁，你肯定活不了一百岁，你自己心里想的吧啊，极乐世界人不想啊，无量寿不想寿命啊，所以他的寿命就无量了，从心想生啊啊，那我们也想我们的寿命无量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造业，你造业就受业报啊！心想当然是可以做主啊，可那个业的力量很大啊！大乘教理佛说了，心、佛、众生，这三个是平等的啊！心、佛、众生。力量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啊。那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，佛陀的教诲跟我们自己造的业，如果我们这个心的力量跟佛的力量结合起来，就超越了。我们心的力量要是跟业的力量结合起来了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完全被业力所支配，你做不了主了。所以你把这个道理通通想通了，想圆了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，我们的心想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一定要跟佛结合啊，不要跟众生业力结合啊，这一生就非常快乐，非常的殊胜啊，方老师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利益切相，不起心不动念就利了，在一切相里头 佛境界、菩萨境界、二乘境界、诸天境界啊，人跟三途境界，所有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利益一切相啊，不是不接触，你是不接触原理，到深山找个山洞去修行，行不行啊？没有利益，那山洞还是相啊，深山也是相啊，你能离开吗？离不开。啊，那什么叫利呢？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利。啊，虽然住相跟我在一起，我不受住相的干扰，这叫祝福。什么人做到了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做到了。啊，这些人就是见住相非相，再见如来。再见如来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见如来就是见性。啊，这四十一个位次是利益一切诸相。一切诸相对他不产生干扰。啊，那我们的修行你就知道了。什么叫功夫？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叫功夫。啊，外面境界现前，干扰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喜怒哀乐爱恶欲，这是反应，你受它干涉了。啊，这境界现在你面前，哎呀，你很喜欢被干扰了。本来心是心像清水一样如如不动啊，你怎么起波动了？你起喜欢了，后来讨厌他，又受干扰了。喜怒哀乐叫七情啊，就是你受干扰的时候肯定起这七种作用啊，喜怒哀悲哀啊，怜悯他，伤心，啊，乐，感到快乐，啊，或者是忧，忧虑，啊，喜怒哀乐爱恶欲，只要起这种反应，你就取向执着了。啊，这是什么现象呢？这是六道的现象啊，所以你有七情五欲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在最后那一刹那念佛往生，那一刹那的时候你没有七情五欲，你真去了。如果在那一刹那虽然心里念佛还有牵挂，你就去不了了。这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！我们念佛人唯一的目标就是希望往生，那现在我们对于一切诸相要把它淡化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对它的取向执着越来越淡薄，我们走的时候真能放下。如果对于这些诸相还很浓厚的情执， 到临终时候佛不会来。为什么？情执太重了，情执是障碍，情执断了跟佛才有感应啊，因为佛来接引，那一念是清净心，你就去了；那一念是染污的心呢，就去不了了。这就是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。那往生没有障碍，自在走的，他训练的功夫到家了，也就是他真放得下。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啊，这是在旧金山甘老夫人告诉我的，他的先生是甘立初，也是抗战的名将，啊，我知道他当过军长，死了以后是追赠上将。啊，老夫人晚年住在旧金山，啊，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老太太，念佛，你看往生自在啊，坐着走的，把遗嘱、儿子媳妇、孙子孝服，他通通自己做的，就是后事啊，他通通都想到了的办法，让他小孩不要操一点心。在外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，什么时候走的时候不知道，只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发现他已经走了，真放得下了。他见诸相非相啊，一丝毫情执都没有啊。你看把后世自己这料理的准备的啊，准备那么好，在美国很孤单的，这大家住过美国都晓得，年轻人都上班了啊，老人在家里，小孩小嘛带小孩，小孩大了嘛自己送到幼稚园，送到学校去念书去了，老人就一个人在家，那一个人最好用功了，啊，一心念佛，没有人打闲岔。啊，如果老人觉得这个很寂寞很无聊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，老人真正学佛，这个是求往生最殊胜的因缘啊，儿子把他接到美国来照顾家，固然他有他的用意，在美国请工人不容易啊！啊，老太太到美国就是当工人用啊。老太太有智慧，这是念佛大好机缘啊，这是儿子真正孝顺啊。可是儿子没有这么想啊。啊，成就他，他真往生了。 啊，所以平常要放下，平常不放下到临时很难啊。那个临终的时候生离死别这是最痛苦的一种事情啊！那一痛苦就到三恶道去了啊！极乐世界就没有分了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里头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人与人之间一定要看作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大家都是佛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呢？是业报，每个人的业不一样，我们念头这么一转，问题解决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全都是佛。你过得苦一点，你的业障重；他过得快乐一点，他业障轻。啊，他修善，你造恶，通通是佛，大家平等。啊，一家人上上下下个个都是佛，你能做如是观，你才懂得《金刚经》的义理，你才能把《金刚经》学会，让它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作用。这些戒章词无相智慧经云，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，乃至永得解脱，即金刚经中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妙智啊。这话说得好啊。啊，若以无相智慧，无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若见诸相非相，这就是无相，这是智慧。没有智慧你怎么看得出来？啊，要怎么看？不是想的，它是事实真相。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一个波动的现象，波动的速度多快呢？一秒钟1600兆频率，波动频率啊，一秒钟啊1600兆次的频率，每一次佛法叫一念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一秒的钟当中你已经起念头起多少？起1600兆个念头，叫非相啊。那一念你能够掌握得住吗？我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不止一秒钟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啊，这就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跟前念不相干， 跟后念也不相关，没有两个念头完全相同。啊，整个宇宙就是这个念头频率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一念就是一法界。啊，慧能大师说，能生万法了。啊，万法就是这种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幻想。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能够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的心就平等了。清净心是声闻缘觉证得的，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。啊，此地所讲的菩萨是化身菩萨。不是全教。他们明了啊，所以他心是定的。啊，不受万象的干扰。古大德有个比喻说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百花丛中啊，就是森罗万象。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一切法。啊，片叶不沾身，一丝毫沾染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啊，不沾的。啊，六道凡夫不一样啊。他受影响，有时候受很大的影响啊，殊不知那些影响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啊。知中得本，这个得本在净土里面讲就是念佛。为什么？念佛是一切德中之德。一句佛号确确实实包括了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所以叫德本呐、啊。啊，乃至永德解脱。究竟成佛了。啊，那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。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这四相放下了，但是怎么样？修一切善法，不是不修啊。他忏悔，他改过，他修一切善法啊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做给别人看的啊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都在表演。与他自己毫不相关了。 做给别人看的。为什么做给别人看？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。啊，我跟他没有感，可能你跟他有感。他应给你看的，我也看到了。我们两个人没有感，可能别人有感。如果没有感，他不会出现。啊，他出现，我们大众当中肯定有几个人有感的。啊，在教学里面，他是当机的，我们是旁听的。读的道理。啊，得到利益都是平等的。虽然是平等利益，但是每个人善根福德不一样。善根福德深厚的得利益多。善根福德薄的得利益少。没有一个不得利益。啊，这四项要知道。啊，我人众生受者到底什么关系？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相处自然和睦。啊，自然个个都是功德圆满。啊，你看修一切善法都能够得无上菩提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菩提啊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，破空论是曰，欧耶大师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啊，这里面说：“盖不达无我，达是通达，在此地讲一定要能做到。你自己明了做不到，等于不明白。”一定要做到才行啊！啊，不达无我，修一切善法呢，只成人天为果，人天果报、福报，为什么是假的呢？你要真正了解。诸法实相啊，你就知道是假的。世间一切法，总离不开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，没办法离开，那就是假的。没有人能离开啊！连化身菩萨也不能离开啊！化身菩萨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在一切现象里头，他能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他的本事就是这个啊！凡夫没有这个本事。在现象里头依旧起心动念，啊，差别在此地。如果这个实现的人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诸佛如来不住十宝土，他住常寂光， 长吉光里头诸佛菩萨也来，也常常到世间来。啊，他到世间来应化的时候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你在表面看他跟凡夫一样，你一点看不出来。可是心里不一样，他心里干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佛菩萨，你看到他听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好像也愁眉苦脸。遇到欢喜的事情，他也会哈哈大笑。那是什么？随缘。你们欢喜，我也欢喜一下。要不然你欢喜，我不欢喜，你会见怪。你又起心动念了。啊，完全随你们，你们搞什么跟你一起搞什么，啊，快快乐乐的。啊，你们有那个感触的时候，他清净无悔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人家的本事。啊，和光同尘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我们学佛说老实话，就要学这个本事。啊，四学法里的这叫什么？同四学。啊，这种事情我们在一般讲经教学的上都不向深处讲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人会错了意思。哦，同事他喜欢跳舞，好啊，今天陪他去跳舞去。啊，人家去跳舞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去跳舞起心动念，你堕地狱。那人家回长吉光啊，跟你不是不一样啊。啊，人家正在造作的时候知道是空的，万法皆空，你也成不染。你没有，你把这假的全当真的，那个问题就大了。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时候，就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就造三恶道的业了。理太深了啊！在境界里头磨练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入这个境界了。入这个境界，还要到六道、到十法界来，通过考验，是不是真不起心不动？要不是真的，他就退脱了。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真不起心动念了，他的习气慢慢就没有了。啊，他们是来淘汰习气的，希望这个习气早一天消除。啊，最长的时间是3到20年。啊，这不是固定的，有所更新力的，他淘汰的很快，一个二生期间，他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就回长吉光了。啊，最慢的3到20年，就好像生边地，最慢回头的500年，啊，最快的可能3天5天。他惭愧的心生出来了，哎，认错了，我错了，哎，他就离开了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3个20年期间500年都是底线，那是最低的底线，啊，肯定他就回头。所以下面说， 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证我空，只成二乘小苦。这不修善法，啊，那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，啊，他们利益大众的心比较淡薄，自利的心比较浓，啊，但求自利，利他是附带的，啊，主要是自利，这就小乘，心量小。大乘人不然，他一切是想别人，他不想自己，所以心量大，啊，量大福大了。量大的人真大果啊，量小的人真小果啊。如果在大乘经教里面，他误会了，他搞错了，妄言我法俱空，我法真的是俱空，啊，但是什么？自性我法，杀盗淫妄他无所不为，为什么呢？万法皆空，啊，因果也没有，啊，随心所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种人是禅体狱中，禅体是没有善根，就是地狱，他将来去的地方是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。这种人叫不无因果啊，啊，善法恶法的确是空不可得，真的是不可得，但是你看看菩萨法还是断恶修善，要为什么？断恶是消罪业，你在没有觉悟之前，无量劫当中你造了多少恶业，要不要消除？知道行善，行善是好事，是成就功德，行善断恶，不住相分别，全是功德。那你要不做的时候，功德就没有了。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还要用无界修行，那无界修什么？还不就是断恶修善吗？以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，他要没有这个功德，极乐世界从哪来啊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断恶修善的功德究竟从哪里来的？实际上，少分是自己，多分是从众生那边来的。许多众生看到了，你是大家的榜样，大家的模范，大家向你学习，跟你学习的人越多，你功德越大。啊，学习的时间越长久，你的功德越长久，这么来。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功德多大，啊，距离我们中国人的说法3038年，留下了这些经典在全世界流通，多少人在学习，这就成就他的功德了。 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人学习都得到利益了，全他功德。啊，那然后我们才晓得好事、恶事。啊，恶了个不善的行为，不善的念头。啊，这个里头两句话说得好：妄言恶法俱空，自行恶法。这个榜样表得不好啊！啊，你在世间的时候，你有影响力，或是大富，或是大贵。啊，或者是个有名的教授，乃至于现在，啊，所谓明星之流，啊，表演的这个模仿人的多啊，你要是个坏样子，大家都学你，都学坏了，你阿鼻地狱去了。学你的人越多，学你的时间越长，你的罪孽越重。你要是表演个善法，好榜样，学你的人多，学你的时间长，你在天上享福，福报大，时间长也。啊，所以要常常啊，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力。啊，你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？这个关系太大了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唯以无我修一切善法，正所谓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唐朝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句里头开悟的。啊，五祖仁和尚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豁然大悟。啊，就见性了。见性见到什么呢？前面所说的，见诸相非相，再见如来。慧能大师在这一句里头见性了，真的见到诸相非相了，他见如来。后头有一句二生其心，这是大慈大悲也。啊，生什么心呢？生普度一切苦难众生的心。啊，那么你即得无上菩提，这个心一发，你就证得无上菩提。无上菩提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圆满智慧之所以被障碍，被什么障碍？自己小心量障碍了，只图自己，不想别人，障碍你的智慧不能显现。一反过来，自己没有了，通通是为众生，自心智慧立刻就说了。啊，这就是古人讲的量大福大了。我再加上量大慧大， 啊，福慧多大了？那么量小，福就小，智慧就小，智慧小，烦恼就多。福要小的时候，疾病就多，烦恼多，不如意的事情多，不就是这个情形吗？全都是自己念头在转呐、啊。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了。这些道理你说能不懂吗？真听懂了，真学明白了，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可贵吗？功名富贵是假的，带不走的，这种智慧福报是可以带得走的。啊，假的东西应该放下，即使不放下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，真的东西要抓住。啊，这个福报是称心的，称心的福慧真的是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啊，是你生生世世永恒的福慧。两经相交啊，这两部经《金刚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做一个比较。经经中无相智慧，原理分别，这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无相智慧，原理分别，嗯，皆入彼经，彼经是《金刚经》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。无受者，执中得本，求生净刹，续佛菩提啊，这几句话呢，这本经上说的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修一切善法啊，又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了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两个经一对照，无量寿经怎么不是般若智慧呢？啊，说无量寿经比不上金刚经的，看看这一段对比，你就明白了。佛在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《华严经》上说：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”啊，你把它汇通起来看，就明白了。事实真相就了解了啊！任何一部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，它是圆融的，一切经的道理都在其中啊！啊，就《无量寿经》就是《金刚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《大般若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《华严》，就是《法华》。世尊佛49年所说一切经的奥义，通通在这部经里头。啊，这部经在末法时期，它的分量适中， 不太多，人就喜欢学，分量太大了，一般人受不了。啊，太简单了，一般人疏忽了。他这个分量适中，不多不少啊。啊，经宗总共五经一论，在八大宗派里头，大乘八个宗派里头，他的分量最少。啊，五经一论合起来，印成一本，大概恐怕比这个还要薄一点，还没有这么厚。净土宗全部经论就在其中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能够流传末法九千年，有它的道理啊。啊，里面的内容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等于说浓缩在一部里头啊，尤其是这一部注解啊，更明显更清楚啊，让你欢欢喜喜去接受啊。啊，有人批评我，责备我，啊，说我只弘扬净土，别的宗啊都没有弘扬，好像看不起清世的样子。我弘扬这一宗已经带来这么多麻烦了，如果过做多弘扬，那还得了啊？那我在这个世间不能立足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注意一下子吗？老祖宗说得很清楚，叫同行相忌呀。啊，我学净土，学净土的人嫉妒我；我在学别的，大家都嫉妒了嘛，那更不得了了嘛。啊，学一宗，那把宗让给别人，好啊。啊，宗宗都第一，门门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这是世尊说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了。啊，所以道理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啊，我们赞他。欢喜赞叹啊，经中有人出来弘扬，我就不讲经了，我老实念佛，赶快求生净土了，我都跟天天给你磕头顶礼啊。啊，你要认为我喜欢讲，那就错了，我是逼着没有办法，没有人讲的啊，你是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跟黄念祖老居士是好朋友啊，志同道合啊。他费了6年的时间写成这部注解。我要不把它细细讲个几遍，我对不起这个老朋友啊！啊，他要不做这个注解，他对不起他的老师夏天居啊！啊，这个会基本 确确实实能帮助末法九千年众生往生净土，圆成佛道啊！汇集出来之后，如果不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一般人不知道。所以夏老嘱咐他，因为夏老讲这个经的时候他听过几遍，让他给这个经写部注解。夏老我没见过面，念老是有幸的，晚年的时候我们见面了。这个东西谁认识？认识的人真的不多，批评的人太多。批评多半都是负面的。赞叹的人太少了。我认识这部经，早年李老师教给我的。他把他早年在台湾讲经的梅注，这个经梅注解，他自己写这个注解，这本子给我了。我看得懂他的注解。当时我就发心讲这部经，我欢喜。那一年韩馆长50岁，给他做50岁生日。他发行印了3000本经本，我到台中向老师报告，老师就把我终止了，说不行，对不起，你不可以讲，你太年轻了，资历不够。你讲这个经，如果有一些人的批评的话，你抵挡不住。所以当时在台北临时就改讲楞严经。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，这个本子在我手上，很多人没见过。我将这个本子印了10000本。在国外流通。每一个人看到这个本子都欢喜。我印的就是李老师梅注的本子。那时我在美国，许多同学就要我讲，所以我讲这个部经第一次第二次在美国讲。在温哥华讲过一次，在美国旧金山讲过一次。从那边开始的，听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。所以无量寿经就这么展开了。经本印的数量我没有统计，我估计至少有200-300万册，至少在全世界流通。这最保守的估计，听这个经的人多，听这个经的人欢喜。那么这一次去年清明，我们把华严经暂停，讲这部经，讲这个注解， 为什么呢？灾难频繁，这个经这个注解名扬两利，帮我们转变观念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能化解灾难。啊，那么这一遍预计1200个小时，大概差不多。啊，这一遍讲完了，第二遍再讲这部经。啊，换一个方式，我学习无量寿经，在没有认识黄念老之前，我对于这一部这个做了一个扩盘，啊，扩盘做得很详细，啊，所以这一遍讲完了，我用大经扩解。啊，就是分的段落了，跟老居士方分的不一样，会更清楚，更容易明了。啊，注呢还是用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扩注，啊，大经扩解，啊，还是用他的解。就是重新编排一下，啊，让这些段落层次清清楚楚，从文字上来看晓得这部书它的章法结构严密完整，啊，了解章法结构的，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内容。啊，思想体系精密圆满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讲演的时间大概也需要1200个小时。啊，如果我们每天讲4个小时，应该1年可以完成。啊，这是大事啊。其他的通通都得暂时放下，先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。啊，学习无量寿经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缘分。啊，我们可以共同在一起学习。我们看下面第三段，夫净土乃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了，于此能行，即是无相智慧。念了这一句话，好啊，这个法门确确实实不但是我们这个世间难行，你看这都佛说的，一切事情为什么它太容易了， 太简单了。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可以开一个这样的班。净土大经，科技演绎啊，这个班一年，一天呢四个钟点学习经教，另外呢四个钟点呢念佛，一天八个小时，一年毕业，毕业之后进念佛堂。念佛堂不讲经，每一天早课晚课都用无量寿经，早课念一部无量寿经，晚课也念一部无量寿经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如果每天能够有十个小时念佛，早晚的时候一天两部无量寿经，我相信三年的时间得念佛三昧，肯定超过60%以上。这个效果不可思议。得念佛三昧就能自在往生了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，想多住几年也不该死啊，生死自在啊，灾难有了没有了啊，不能把众生的共业化解啊，灾难有的时候，灾难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走了。所以对于念佛人来讲，他没有灾难。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有把握做得到的，为什么不干呢？真能心就是无相智慧，无相智慧是自信本具的智慧。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身心不移，完全肯定。真实智慧，本经所讲的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”他要还着相，他就不相信了。他要不着相，他一听就相信，一听就生清净信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